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华冠超市9月13至30日，微信满100返100，购物即送超值商品礼金。9月13至10月17，微信支付购提货卡，满500返50。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三年累计投入244.6亿元人民币进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治理范围实现了河北7大地下水漏斗区全覆盖，三年累计形成地下水压采能力38.7亿立方米。据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作为第三方对河北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工作进行了评估，认为河北实现了试点的预期目标。下一步，河北省将构建长效运行机制，推进地下水超采常态化治理，确保2030年该省实现采补平衡。近日，河北省教育厅等5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至2020年的通知，到2020年，河北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7%以上，幼儿园教师全员持证上岗，逐步建立公办幼儿园生均拨款制度，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予以综合奖补。各县市区政府要落实学前教育投入的主体责任，加大对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力度，根据幼儿园可持续发展需要和当地入园儿童实际，逐步建立公办幼儿园生均拨款制度，进一步健全资助制度，确保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幼儿优先获得资助。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雨天真，注定一生家家真真，成功的门谁是输赢，我逃不开命里缠身。缘有几分，恨有几分，恩怨一生只不过是互相矛盾。

说我们依然相恋，说不定在眼前是另外情节。 这是顺子翻唱自玉置浩二的一首歌，中文的歌词呢是由姚谦来创作的。那描述的呢是一对情侣在分手很多年之后呢，心中的感触呢有增无减。那看见朋友孩子的脸呢，还是会忍不住来揣测，如果两个人依然相恋的话，眼前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节呢？这让小薰想起了林夕的一句歌词：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对出你的子女。这也许无关是爱，而是一种岁月的情怀吧。接下来听到另外一首具有情怀的歌，玉东的露天电影院。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银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

轩的《爱上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也是充满了那种拉丁 hip hop 风味的歌。更难得的是啊，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西班牙语还有英语组合而成的 rap 呢，也是由 Elva 萧亚轩亲手来写的。接下来是谭咏麟《酒红色的心》，一首粤语歌。 一双眼睛，爱的吸力，芬芳美酒，渗出魅力。明亮眼波就是讯息，不期然吻你的脸，及前眼，静待着重燃火焰。清晰透彻，似酒色。谁人被你爱着，幸福开始，兴奋也是上情。红酒，红酒，红酒，多清新的水晶，真爱为谁定？ 这是一首翻唱的日文歌曲啊，那原曲的演唱者呢，刚刚咱们有提到过哦，就是顺子翻唱的那首 Dear Friend 的原唱叫做玉置浩二，而作曲呢其实也是来自于他的。继续要听到是任贤齐徐怀钰他们俩的经典合唱水晶。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有时候狂野，有时候神秘，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脚步虽乱了，但是心甘如饴。 爱一个人常常要狠下心，仿佛手中捧着水晶。 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没有负担，你

一提到摇滚呢，很多人就想应该是那种啊撕心裂肺的，然后必须要狂吼的，然后很叛逆的。谁说一定要这样呢？许巍他就用歌声来告诉我们啊，温柔、热情还有真实才是摇滚的真正内涵吧。你可以听到他沙哑的嗓音，也可以听到他很认真的去咬歌当中的每一个字，还可以听到在硬朗背后的那颗温柔的心。摇滚歌手其实也不全是人们想象当中的刺猬啊。啊，来听到这一首，突然要播到温岚的刺猬。 最后一抹的微笑，在转身之后，我闭上眼哭了，仅存的一点点骄傲，华丽的外表终于丢掉，很彷徨，很孤单，是寂寞或悲惨，一个人该怎么刺猬般防范，伪装的勇敢，不轻易让你看穿。我以为可以很坦然，面对分开时不觉得伤感，然而将灯关上，一片无声黑暗，心痛的大声呼喊。

我不后悔这一首歌，是不是很多人听到的都是来自于郑源的版本呢？而其实啊，这首歌原唱是小智林志颖哦。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去走走》当中，也是小智出演的《陆小凤》当中的一首主题曲。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带来一首老歌，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小军一直觉得这首歌所表达的也是蔡琴本人对于爱情的一种态度吧。虽然婚姻失败或者说爱情消散，但仍然要在回忆的道路上给走出来了。好了，用这个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喽。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恰似你的温柔。 小小的山巅，